十一月当月进口物流量止跌回升，同比增长8.9%。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竖屏，把舵定向稳豫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看，宏观政策稳健有效。 2021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今天在四川成都举行，研讨会设主论坛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宣传推广四个平行分论坛，线上线下方式相结合。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从零开始，用最短的时间把自己锻造成刀尖舞者。面对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伟大号召，他们又把自己打造成种子教官。在短短几年内，他们将舰载机飞行员培养时间大幅缩短，全面贯通生长培养链路，闯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之路。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播出他们的英雄事迹。 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2月28号在北京召开，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代表民盟第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了民盟第十二届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等。会议要求全盟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圆满完成民盟中央和省级组织换届，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提升建言资政和专项民主监督实效，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迎接中共二十大和民盟十三大的召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截至12月2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275例。截至12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8,189,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医疗、机器人、智能制造三大装备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力争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到2025年，70%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年输气量今天突破1000亿立方米。自2004年西气东输工程投产至今，已累计输送天然气超7000亿立方米，促进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由2003年的2.4%提高至8.4%，综合减排16亿吨。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届高校毕业生规模909万人，同比增加35万。通过创新方式开拓市场性岗位、用足用好政策性岗位等举措，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其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达50万人以上，就业状况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规定明确，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可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及时制止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避免造成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测试的最后一项活动，2021-2022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今天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启动。 活动组织了8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参测人员、随队官员以及外籍专家参加，他们每天将进行8个小时的测试，全面检测运动员综合区、赛道、打蜡房等场地以及各环节的准备情况，并对技术、医疗、志愿者等17个领域进行全面测试。2021查干湖冬捕今天在吉林松原启动，渔工们用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的传统方式围捕冰面下的鱼群，与游客们分享丰收的喜悦。整个冬捕季，渔工们将在40天的时间里完成300万斤捕鱼任务，期间还将举办尖顶帐篷冬钓季、冰上龙舟赛等18项系列冰雪体验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2年新春文体节目，从延安出发启航2022总台跨年晚会，古韵贺新春以及带你一起看冬奥等40多档文化和体育类原创精品节目将从元旦春节开始陆续亮相总台多个电视频道，并依托总台多平台优势进行全媒体融合传播。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27号表示，今年以来，北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不断增加军事存在，演习规模和战斗训练强度不断增加。在黑海地区，与2020年相比，北约国家侦察机在黑海区域出动的架次提高了60%。在波罗的海地区，北约国家进行了1200多架次飞行和50多架次的海上侦察。2021年，北约在黑海进行了15次演习，在波罗的海进行了20多次作战训练。福明指出，北约对俄罗斯实行军事威胁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表示，俄美安全保障谈判将于新年假期结束后立刻举行，拖延谈判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没完没了地进行讨论，西方又会再次许下模棱两可的所谓承诺，并欺骗俄罗斯。本月中旬，俄罗斯外交部向美方提交了2份涉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承诺的文件草案，要求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美方不在非北约成员国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等。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7,911,4,972例，累计死亡病例5,397,580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27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83万例。27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2,553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762例。在截至26号的一周，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20万例，达到198,405例，比此前一周激增了47%，创下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随着感染和检测人数激增，美国多地病毒检测点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部分检测点甚至要排队数小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就第二个防范流行病国际日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新冠病毒肆虐表明一种传染病可以迅速席卷世界，将卫生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并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冠肺炎不会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国际社会必须为下一次卫生危机做好准备。据叙利亚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凌晨空袭叙利亚西北部拉塔基亚港，造成多个储存石油、汽车和机器零件的集装箱起火，当地医院、居民区、商店等建筑物受损。叙利亚军方称损失巨大，具体损失情况还有待评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这是本月以色列对拉塔基亚港发动的第二次袭击，以色列官方拒绝对此进行评论。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